问大姐，这里可是孙妈妈的府上哦？ 真是君子高兴，为何问起家母？ 抗臣家母，莫非就是孙大姐？ 不敢，小子一叫。 孝顺父婆就在侯家居住，闻得孙妈妈惯养雄鸡，特来买鸡一用。 雄鸡倒有，只是我母亲不在家中，内务难做，求矣。 既然灵堂不在家中，我只好往别家去买。 是啊，你往别家去买吧。 于是孝顺告辞。 不送， 我告辞了。

妈妈给你一两，你卖给我得了。不卖呀，是不卖，他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，我不信呢我。 但你儿与你实睡了吧？ 对了，跟妈妈实说了吧。 是我清晨起来在门外遂真知无意儿十两来的。 哦，无意中十来的。哎呦，你们瞧，哎，妈妈我整天走东家串西家，我长在大街上，甭说玉镯了，那连个胶圈我也没见着啊。我 你我有那个时期。 那是啊，我哪比得了你呀。妈妈我呀好比那跳水的回头，我过了井了。哎，不对吧， 那是哪里来的？ 依我看呐，一定是哪个漂亮的小伙子送给你的，你说对不对？跟妈妈说实话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 我母亲不在家中，你我女孩家胡言乱语，阵阵岂有此理。 得，立马赶车，他倒翻了啊。我说姑娘，难道说你做的那些事儿还要妈妈我说给你听听不成？ 你是 你听着， 你讲， 你听着， 你讲，你讲，你讲， 我咬你！ 这个人离你家相隔不远。虎口美貌的少年， 是个小白脸，对不对？ 我不晓得。 你不晓得，我都知道。听着啊， 嫁一儿买雄鸡，你哪里穿那针那线？ 我都看见了。 妈妈，你过来。 有门什么事儿啊？ 你当真看见了？ 嘿嘿，我看的是一清二楚。 我不信。 什么？你不信？我说姑娘，难道说你干的那些事儿还要妈妈我学个样给你瞧瞧不成？好，那我就学个样给你瞧瞧。我要是学的不像啊，我白活了。我看着啊。哎，有人叫门，我瞧瞧去，我瞧瞧去。别忙，先溜着门缝瞧瞧。没人，再瞧瞧这边，也没人，我出去瞧瞧去喽。没人啊，这是谁敲我们家门呢？讨厌，真讨厌。 定是那个漂亮的小伙子把他送给我的。 哎呦，送给我的！ 我把它捡起来，我捡。哟，这么大姑娘，饶是的捡东西，让人家看见多没羞啊！不要，你夹起来。见过。哎呦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我要是不捡，让过路的捡了钱，那多可惜哟！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了！你这姑娘啊，机灵劲儿来了，瞧着啊！呜是，呜是， 啊，妈妈， 进去。 天不早了， 进去呀、啊。说吧，得嘞，我捡起来。瞧瞧啊！哎呦哎呦，姑娘做得真好啊！得，就是他了。 做红丝一线牵。 妈妈， 姑娘， 坐好。 放心吧。 妈妈妈。 哎， 三天。 我忘不了，快回去，快回去吧啊！ 妈妈。 有、三天，三天，三天。哎呀，姑娘大了可怎么好啊？一听说这婚事啊，瞧她那个急劲儿啊！嘿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我那时候啊，我比她还急呢。 净身九岁入宫，一十三岁侍奉老王，老王引驾，福保佑主正德皇帝登基，明示君臣 按时手足他一般。太后老夫也十分的宠爱，将咱家认为义子，命令干殿下封为九千岁之至。哎，我说贵儿啊， 啥？ 咱们爷们儿这个字号，哎，说的可了吧？ 感情啊，老爷子，您这会儿啊，称得起是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了。这会儿谁还比得了咱们那爷们儿呀？呀！ 这么一说，够瞧的了， 够瞧半天的了。 太后老夫要往法门寺念香，銮驾齐备了吗？ 齐备多时了，候着您起驾呢。 好，候着。 是， 待洒家请驾。 这， 儿臣有请母后。臣见驾，母后千岁。 平身。 千千岁。 儿啊，为娘要到法门寺念香，銮驾可曾齐备？ 俱已齐备。 摆驾法门寺。 遵旨，贵儿啊。 上。 齐驾法门寺。 是。下回答。 有 齐家法门寺啊！ 啊！ Thank you. 庸，此状不告也罢。有个民女儿显冤吗？ 真是 哎，后正后正，启千岁，有个民女儿显冤， 怎么着？有位民女儿显冤， 正是。 嘿，儿啊，你的差事来了。 奴才我有什么差事啊？ 命你跪在丹池以下，高声朗诵，心情粗粗。明明白白的念给老佛爷听。 哎，是，问问那个他有状子没状子，是不是？ 对， 问问他。哎， 先问问他。 校尉大，看看那女子身旁有状不状？ 女子身旁有状， 怎么着？有状子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 嘿，有状子，他这是诚心打官司来的。 七千岁，您瞧，他有状子， 有状子。 哎， 你 的活来了。 哟，奴才我有什么活啊？ 命你跪在丹池以下高声朗诵 啊， 清清楚楚念给太后老佛爷与咱家听。 是。 可 我这不是客的吗？ 哎，你倒是客呀。 哎呦，老爷子，我这不是客的吗？ 哎呀，不带你出来一点的要跟着 啊， 有这么点差事还不够你蹭棱子的。 哎呦，老爷子，您瞧我又蹭棱子了。 念哥， 哎，是我哪儿赶着我去。嘿，你哪儿怨不了啊？啊，你单跑这儿怨嘞。嗯，瞧这些事儿，你倒是写真注点啊、 哎！ 你说这怎么 说的？ 哎，是句。 哎，我让你念状子句呀句呀，再句就不够材料了。 不是老爷子，他这头一字儿啊念句， 我知道念客 上句上告状元宋氏乔娇乔瘸子韩元师啊。 哎，照这个样慢慢的往下念。 扎切巧娇系梅武县学强生宋国氏之女，许字世袭指挥傅鹏为妻，料了一程上外何紧，忽闻世夫身遭非祸，赶急查问其实情由，方知世夫因丁父又尚未受职，县里府满前往各处献孝，经过双父孙氏门前，无意中失落玉镯一只，被孙玉娇失去，时有刘媒婆从旁窥见，即此诓取玉娇绣鞋一只，令他儿刘彪在大街之上向世夫讹诈，因此二人争斗一处，当经刘公道解劝，并为公允，随即各散。彼时要是孙家庄合约之间，刀上二两一模穷钱，二我见证我都要将师傅拿到公堂，一味行求暗无天日，师傅乃文弱书生，不堪痛苦，只得具行屈招拘留监狱。且巧巧一闻此信惊骇异常，转回家下并无亲定，只有亲母一人衰朽卧病，是以情急，仅依法律规定条例，具状上告，否求官准提三品，丢我三犬情一犬，屈原安众生命，则先监之死，永我记妻女金庄大。 姑奶奶，您少写点好不好？ 哎，你还真念起来了。 是啊，人家孩子才多大啊。哎， 真难为你啊。 我说的是啊。 母后请看， 将那女子带上殿来，为娘要亲自问话。 遵旨。官儿啊， 啊， 将那女子唤醒，带进大佛宝殿，太后老佛爷要亲自问话。 是。下位答。 有。 将那女子唤醒，带进大佛宝殿，太后老佛爷要亲自问话呢。 是。那一女子谁来？ Thank you. 朝上的小妞，听我跟你说，上边坐的是太后老佛爷，这边坐的是我家千岁爷，有什么话呀只管朝上回，别害怕，哎，都有洒家呢。 是皇太千岁永毕， 我 知道你担待不起，快瞧瞧客吧。 是，小伟大，你没有嚷嚷什么呀？吃多了撑的。 千岁爷的护卫， 千岁爷的护卫。哎呦，出了京了，不要这告使的。太后老佛爷宝座离得近，进了家，咱家担呐是你们担呐。 我们担待不起。 我知道你们就担待不起，还给不给我滚下课，滚下课，滚下课，叫我骂你们什么好，这群猴崽子。妞儿，说你的啊。 是皇太 女子之言大略与状子相同，无后定夺。 莫尔将此案审民，审死为娘将相拜下。 上 起驾， 起驾呀！ 听众朋友，京剧《石玉镯·法门寺》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， 听众朋友，薛亚平是戏迷很熟悉的一位张派传人，他很早就开始向张君秋先生问艺，在张先生的女弟子当中是成就比较突出的一位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薛亚平演唱的京剧张派唱腔，先请欣赏他演唱的《莲香伴》，这是张君秋先生排演的张派本戏。 天堂堂堂 刚才是薛亚萍演唱的《莲香伴》，再请听她演唱的京剧传统剧目《玉堂春》。